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刹那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宝，可以取消承诺送给了对方。 现在是18: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电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司法局，本期为您播出法治在线，对违法重力行为的行政处罚。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 7155656。法律法规对违法站立行为有相应的处罚规定。一、对于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土地管理法第76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2条规定，依照土地管理法第76条的规定处以罚款。二、对于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土地管理法第77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三、对于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5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铁人1033》的精彩节目。 Don't 不是不哭泣，是我们的自然有了必须，有你什么事都对了，不管是否还有挫折，一切真心是多么 叫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也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热情，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和地球。天真有人真的不想默默陪在你身旁，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感受多大的伤，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让我陪你唱，让我给你幸福，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让我陪你吃苦，叫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消极。

时候和一个人让那么亲密，却还是忍不住想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谁的爱不曾藏一点秘密，越防备越回忆，越有心情。谢谢你总是陪我分享，不能跟亲人说的话，我才发现风你也从不笑我，老是骂他却又离不开他。谢谢你总是替我收藏不想跟亲人说的话，我不思量想你只握着我手，让我释放，让我慢慢宽广。别人都说我很坚强，只有你劝我别逞强，爱是漂亮却不完美的天堂，久了总有需要修补的地方。总是陪我分享不能跟亲人说的话，我反反复复你也从不笑我，老是骂他却又离不开他。谢谢你总是替我收藏不想跟亲人说的话，我不思量想你只握着我手，让我释放，让我慢慢 还不如抓紧时间。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似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万地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爱在七夕，相约徒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被忽略的心，可获得由三河市徒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样风的方案，下一样风的方案，这都不妙觉得孤单。啊啊，放一样风的箭，买一样风的答案，真的我不妙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我相约的路上那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梦见我们总会等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梦见你会发现偷懒删除的我，原来你好久啊。 黑色砖墙，听见心跳铿锵，眼光眺望你的方向，会看见希望。打开门上天窗，让心灵去拥抱灿烂阳光，告别了感伤，前方路还漫长。你的泪掩饰满心墙，给我能量，让我发光。无论路困惑或沮丧，想起你，天空就会晴朗。你的泪掩在我心房，是你让我的信仰高尚。失去再多，拥有何妨？我不怕，爱是我的天堂。

最美的声音。现在是19: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 恒业金堂无酒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无酒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和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

开你，我像一个逃兵，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让自己好累。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我是不是应该把心藏起来，过去的一点一滴你也许早已忘记，可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爱要抱你才完美，我却不理才浪费，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 有谁在默默等候，献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

染有灰色的年轮。下城市一度的苦寒，滚过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寂期叹。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长征万里相逢，愿世界对抗沮丧的眼泪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脸容却有灰色的面容。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征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的眼泪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脸容却有灰色的年轮。

谁都颠倒，这次我不想放掉。Oh, oh, 半杯全关掉，只是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你的步调。只有一层一层被你融掉，一层一层为你盖掉，一秒一秒上你的温柔，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不说，此刻 心的转角，那是种了解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每一个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穿完美爱的根源过得更好。 10:4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综合上空最美的声音。